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在下班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每一位朋友的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对，反正每到这个点的时候一定会饿，所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会更饿。 那我们就说点别的吧。 啊，不行 啊，不行， 不行、 啊、哦，还得说吃。哎，我就记得哪天来着，有一次我跟维哥星期上节目，不是请来俩人，那俩人吧就一直在说山陕地区的美食，就面条， 对， 什么各种面食。哎呦，说的我到第六时段去了，6点多的时候我已经都666了，你知道吗？ 是，所以、啊、后来之后有一天我跟小熊上的时候，那天说火锅，哇、哦，饿的我不行。所以后来我们下节目的时候，我跟小熊一拍即合，我们就吃羊蝎子去了。 哦，哎，今天这样，我们给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呢设置一些障碍，啊，不许说一些能够特别勾起我们食欲的美食，比如说火锅，比如说面食，比如说一些小吃，只能说一些高大上的，让大家听了索然无味的。 那他们俩可能扭脸走了 不干了是不是？ 是是是，来来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哈，知名媒体人秦周彤。周彤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嗯，因为从他的朋友圈当中也能看出来他最近也很忙。 对啊， 对，然后东西南北的跑，比如说最近的地方去天津， 嗯， 是吧？ 武汉啊， 哎，对，然后相对远一点去武汉、哦、 是， 哎，对对对，然后但是肯定都是跟美食是有关系的， 一直在吃的路上，没有停下脚步。 嗯，反正不光吃。 哎，我还好奇，周彤为什么一直吃，他也不胖，身材还保持那么的好？ 哎，这个主要靠二甲双胍，抢糖药。 得了，还有一位呢，是北京电视台的制片人，从事美食电视节目近10年时间，参与制作包括了《北京味道》《上菜》等多档美食节目的孙小北。小北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嗯，那你不问小北平时，因为拍的都是跟美食有关系的 哦， 那你问他是怎么保持身材的？ 就是看了不吃。拍了不吃是这意思吗？ 是这样。 哦，真的呀。 美食拍给观众之后，到等你吃的时候菜就凉了。 啊、哦、 对。 我以为你也跟周彤似的，比如没事会健个身、啊、 确实有运动 啊、哦、也有运动。 就 是 我觉得这是做美食媒体这一行业必备的，就是因为确实你平时摄入的美食相对来说可能比一般人要更多一点。 对对。 所以就是你要把自己的运动量再加大一点。 嗯，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基本上从今天开始， 嗯， 当然一个星期会有一次，一直到年底， 嗯， 我们会盘点一下在北京可能分片的美食。 哦， 正好让他们俩，因为他们俩都算业内人士， 是啊是啊， 给大家会点评一些，说哎这个地方呢什么什么是不错的。 哦 啊，就他们俩相当于移动的 点菜机。APP 移动的大众点评。 哦， 哎，对对对，所以哎，那你们俩说的至少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吧？ 我觉得起码是吃过了，我们首先要首肯它的味道， 对， 再敢推荐给大家。 好的， 对， 所以应该没问题。正好呢，他们大概至少得做3期起，因为我们要盘点嘛，盘点之后呢，可能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会不定期的在我们车玩乐大搜索的公号当中，会把他们盘点出来的这些文字图文并茂的会给我们的听众。 太棒了，总结一下是不是？ 是的是的。 哎，给大家年底请客吃饭做一个指南。 而且不包括小北，因为你想他跟咱们是同行、 啊、 而且在北京电视台同样他们的节目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哦， 也在盘点。 太棒了， 是吧？ 是是是。 哎，是吧小北？ 对，因为今天跟北京市旅游和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发起了一个叫吃在北京的项目。那我们也是今年在北京画了30个所谓的潮玩新地标，这个地标里面包含吃喝玩乐的这些项目，也旨在推荐说外地来京的游客 对 和在北京希望能发现一些新的吃和玩的地方的这样的市民能够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嗯 啊，那其实也会有这么一个榜单在节目里面做。 好，所以你看 正好不谋而合。 对对对，咱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今年您在哪儿吃到了什么特别好吃，当然范围是在最好是北京范围之内啊，吃到的美食。 当然您要是说哎呀我在哪儿哪儿吃那特好吃，您不吐不快也可 以 聊两句， 也可以，对对 对 对 吧， 啊，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HWL876， 咱们先进段广告之后海聊。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伴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三四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七天，是三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那咱们先从王府井地区说起吧。王府井就是步行街的那一片，反正好吃的，当然比如说购物啊，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肯定那一片它本身步行街嘛，购物的商场也比较多。美食那片有吗？ 当然，我觉得其实王府井一来是北京很老牌的购物的商圈的，我觉得从去年开始有一些新的商场的开设之后，其实有一些新的餐饮品牌进入到里面，包括其实王府井还有很多比较怎么讲比较老牌的酒店，那边呢我觉得其实五星级的酒店其实它的餐饮水准也一直还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啊。 但是我想问周彤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早前啊，早前就除了那些国营的老字号，你比如说像同和居啊，包括什么烤肉碗啊，包括像王府井烤鸭店啊，就这种老牌的，一提就知道啊是吃哪方面菜的，保证好吃，哪个菜是必点的，因为在百姓心目当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那个时候除了这些以外，另外要一说，你去大饭店。就类似于你要说你去北京饭店，你去包括王府井那边也有几个哈、相对不错的饭店，哎，老牌那个说在人那儿吃自助或者吃单点，我高级了，我那保证好。但是好像这些年慢慢的，很少有人在说我吃饭我奔饭店酒店去吃，好像慢慢的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但是也并不代表人家的品质不高。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北方和南方这个差异挺大的。因为在南方呢，好多那个好的餐厅就在酒店里边。这个确实是，你包括像什么广州白天鹅呀、什么这样的餐厅，这样的酒店，它里边那个餐厅的水准非常高。那个比如说大家伙聚会什么的，很有可能就扎的酒店，而且一般做那个大型的那种什么下午茶呀什么的，出奇的火，就是拖家带口的都奔酒店扎。到了北方好像这种现象特别少，好像这个北京的酒店一直以来都是以商务为主， 对吧，就是它是作为一个酒店里的餐厅作为那个酒店的一个配套设施存在的。但是这几年的那个酒店里边的餐厅，就包括一些那个就是外籍管理集团，他是非常注重这个餐饮品质的，所以在这个酒店里边的那个餐厅逐渐的那个一些那个就开始向社会那个餐饮发展了，靠拢了。 也就是说就算比如说我们俩不在那个酒店住， 对， 也可以到这儿来下午茶，或者到这儿来的哪个餐厅来吃饭也是没问题的。 对啊，请个客 也是开放 的啊。 对， 那二位谁先开始？ 王府井区的话，其实这次我想推荐的有几家餐厅，一个是华尔道夫酒店的紫金阁。那其实华尔道夫酒店，因为其实现在五星级酒店基本上标配到一定会有一个中餐厅、一个西餐厅、一个日料的餐厅。 华尔道夫是台湾饭店隔壁的那个是吗？ 半岛对面。 哦，对，半岛对面。 对 对 对，半岛酒店对面。其实华尔道夫是比较传统的美国管理团队， 他就一个 building， 就 一个楼，就 那一个楼，就是像古铜色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后边还有俩院儿， 哦，那不知道，哦，因为路过过。 它是那个后边啊，那个隔着一个小胡同， 嗯， 有两个那个院门，但是从地下是能进去的，是两个那个四合院。就说是四合院，实际上它也不是标准的那个四合院，它就是两个小院，中式那个复古建筑， 嗯， 也是它的。 哦，那个是它餐厅啊，还是 相当于是它的总统套？ 哦，明白明白明白。 里边带游泳池， 好好好，可以， 嗯。 来，小北，这你都不知道吧？ 我还真没去过他的总统 饭， 就上餐厅吃过他的饭。因为其实我觉得紫荆阁，我比较想推荐他，是一来是，其实现在五星酒店还有一个特色是，他经常会做一些美食节，就你可能能赶上说，这一段时间可能是东南亚风、东南亚主题的，可能下一段时间是。日本主题，可能再下一段是某某主题。最近我去吃紫荆阁，它正好赶上是淮扬菜， 哦， 它是淮扬菜美食节。那正好比较巧的是，也是我们老朋友是淮扬府，在跟他们合作，在做他的淮扬美食节。然后正好赶上最近是螃蟹下来的时候，因为尝到了几道很做的很妙的菜，像秃黄油啊，像蟹子拌面呐，啊，像蟹粉小龙啊。我觉得其实酒店的。就五星级酒店里面的餐饮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它的原材料， 嗯 啊， 就一定是信得过的， 对，一定是信得过，包括螃蟹一定用的是那个叫什么糊，那个 高油糊， 对对对，高油糊的大闸蟹，那天我们吃到了是六两多， 哇， 六 只的螃蟹， 天哪，那得跟一拳头那么大， 对，真是。 咱们刚才不是说好了不在这时候拉仇恨吗？ 我没敢说火锅，没敢说面， 保持 ，那个就是你，尤其是螃蟹，我觉得它有那个天然的能够勾起人食欲的那个场景，就是那个蟹黄跟蟹油掰开的时候，蟹黄流出来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很多不爱吃螃蟹人可能都能。让你手指大动，想去试一下。 很多人不爱吃螃蟹，他是懒得弄， 对，其实是麻烦， 他嫌麻烦。 但 是你给他剃好了以后，他也吃。 对，为什么吃秃黄油呢？对吧？你把蟹黄、蟹粉用猪油炒完了，你直接浇出来，拿一勺干饭就行了，你也不用动手去把它摘了。 对， 我觉得这是特别省事的事。 对，剩下的时间就减肥就好了。 这热量太高了，这个。 那他是不定期的，就会在华尔道夫里头就会有这样的美食节，是吗？ 对对。 然后比如说普通的百姓也可以进去去品尝。 当然当然。 那价位会很高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人均。均200多， 拿不住吧？ 差不多两三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其实现在他酒店的那个餐厅也并不是那个像以前似的那种贵的让人离谱， 嗯，对对，让人接受不了。 他现在都价格都跟那个市面上做的比较好的那些餐厅价格差不太多。 但是我听说他的下午茶特别好，是吗？ 对，他最近在做，是在跟某个珠宝品牌在做下午茶。 哦， 因为其实我很早年可能还没做美食节目的时候，就知道华尔道夫的饼屋，就西饼房很厉害。他最那时候因为传统很美式的有两款蛋糕，红丝绒嘛，是用那个甜菜粉做的那个红色的部分。其实到华尔道夫有一个很厉，有一个最早的创叫北京红丝绒，就是他用，应该是。树莓或者说是草莓类的东西调了那个红色，就改了一个中国人的比较适合的口味。他最近出了一个叫白色红丝绒，是用椰浆还是什么做了一个新款的口味。就总体来说，其实华尔道夫的西饼房水准一直还挺高的。 白丝绒不就完了吗？白色红丝绒， 对，白丝绒，对， 白丝绒。 他最近出了点新品。 好，华尔道夫，他应该叫紫金阁是吗？ 紫金阁， 这是他的中餐厅。 对，中餐厅， 还有吗？ 另外想推荐的中原食堂，就相对来说价位就低一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 中原食堂我们一起去的，那个 王府中环， 王府中环 三里屯新开的，王府井新开的商圈，对， 就是应该它是在步行街的边上， 它是在步行街 百货大楼的 西侧 后身。 对，哎，不是，我想想啊，挨着百货大楼，挨着百货大楼那栋新起的那个 往西走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其实我刚才提到，就是王府中环开业之后，整个王府井片区，其实我明显有一个感受是，很多北京的年轻人愿意回归到王府井去逛街。 因为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去那个商场以后，我觉得。啊，跟国贸好像啊！ 对对对，包括一些购物品牌，包括它整体的设施，其实都很相近。我觉得 王府中环应该是王府井现在最洋气的一个商场了。 对， 因为我们家就住那个王府井边上，那个好多人原来啊都说你们家住哪儿？我们家住王府井。嚯，那去王府井进了好多外地朋友。我说我真的不去王府井，这。 这都是外地游客去的地方，我不去这个地方。然后但是现在去的越来越多了，因为那个王府中环里边开了好多那个餐厅，然后你都想尝一尝， 这总体水准 高 的， 对，而且在那里开的餐厅都不差，真的都不差， 对对对，包括那个连锁的莆田，就是在新加坡拿了米其林的，在那边也有店，包括 莆田也在那里， 也在 那里， 我以为就在国贸那里有，那里也开了是吧？ 对对对，包括香港翠园吧， 翠园 翠园 那儿开了。 对，我第一次去王府中环就是去的翠园，好像，不是，是去的那个，那叫什么？Taki 不是，就不是那叫什么 ？Tiago 吗 ？Tiago，Tiago，Tiago。然后 做西餐， 对，做西餐里边的，属于那种新潮一点的， 有点创意菜。 对，做一些那个创意料理，年轻人都比较喜欢。那个包括他做披萨饼也都不好好做，也都弄得那个比较新鲜一点。 咱再说回来这个中原食堂呗。 中原食堂， 中原食堂，对对对，中原食堂是它叫中原嘛？ 做河南菜， 做河南菜的。 对，那是一家做河南菜做的非常非常那个味儿正的那个小店。大概也就是个百十来平米是吧？ 多，对，人装修还挺清新的风格，就木质的， 就是你感觉不出来它是一个就是做那个厚重味道的那个传统的那个中餐，但是呢，你一看那个菜单，哎，什么那个 烩面， 哎，什么烩面呀，胡辣汤啊，什么那个，对，蒸菜呀、什么的都有。 对 对, 对。 但是呢，他把这些那个就是传统的东西做了一些那个微调，比如说他那个蒸菜吧，三色蒸菜非常好看，它是那个绿的、白 的、 红的，是吧？就胡萝卜丝啊什么的做的那个蒸菜，然后他给你拿一个箍给箍好了，然后摞起来，哎，看着特别像一个那个蛋糕似的啊，就是他每一样东西都精心的给设计了一番。这家小店不错，价格也不贵， 也在那个王 府 中 环， 王府中环里边。 而且比较想推荐大家，就是说到面食了，就是可能是羊肉烩面是第一个嘛。那其实对面食比较 可以说必须说啊， 对， 没有禁忌。 吃烩面最重要就是羊汤嘛， 对， 羊汤要熬到很白、很稠、很浓。但其实可能最传统的河南羊肉烩面，相对来说香料味道会更重一点。那我觉得他这家比较符合我的口味的是，他到北京有了一些调整，就把香料味道降了一点。那整个羊汤喝起来比较纯，而河南烩面其实口感是因为是抻出来的手抻的面嘛，有点像海底捞的那种面粉制作的。对，那相对来说面宽筋道，那吃起来比较爽。 这个还不错， 大大一碗。 对， 这个还不错。 当然它除了这些传统的呀，它也有一点新的东西，比如说像什么那个黑松露虾仁炒饭啊，就比较时髦一点东西，它也 这就高级了。 对， 因为它两个老板是年轻人， 对， 是年轻人开的。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年轻人在做老的口味或者菜系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放进去， 就是在传承了原来的那些技法的基础上，但是他要更新，或者说要有创新， 对， 是吧？ 年轻人，夏小胖不会入了股了吧？是不是？ 夏小胖可能要一说吃他家乡菜，可能还得吃那个相对传统的，在北京已经开了几个连锁的某个 某 个 品牌， 哎，对对对， 得有北冰洋汽水，还得 喝， 得 照着五星起。 对， 哎呀， 再比如说，可能那个像河南还有红焖羊肉。早年其实在北京火锅很长一阵儿，我记得 不会在这个长安一号里也有吧？ 在中原食堂有 啊，在中原 食堂 能吃到红焖羊肉。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十几年前，我记得在北京红过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哈，就那会儿大街小巷到处 对，就整个可能一条街都是红焖羊肉街。我记得有过那么，就北京它有那么一个风潮，好像是先是香辣蟹，然后是鱼头，然后红焖羊肉到小龙虾，可能就小龙虾留下来了。前面很几个菜可能已经在北京很少再吃到 了， 两三年 在这能吃到，我觉得味道跟小时候吃的还确实有那个意思。 包括像什么潮汕的那个牛肉火锅，现在也是洗完一遍牌了哈。 对对对，那留下几家其实可能都是好一点的品质的。 就是我记得原来就相当于有这么一道菜，但是 就能撑起来， 就撑起来了， 对 对吧？ 一个单品卖特火， 是的。但是现在呢，好像就把它只是当成一个菜了，但是其他的还有一些相配的。 对对对， 是吧？ 现在很难说一道菜能打个天下， 很难很难。 餐饮竞争确实也越来越激烈， 除了披萨饼。 对，一会儿我们说披萨饼。 对对对， 来，那中原食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能说长安一号吗？ 能说长安一号。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您好。 哎，你好。 哎，早上起来呢，就像您说到的似的哈，今天我们的大气透明度并不是很好， 嗯， 所以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些轻度的雾霾现象出现吧，是不是再过两天的话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啊？ 应该是这样啊，就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呢，这个有一股啊弱冷空气要影响北京了。 是。 所以明天的这种天空状况比今天要晴朗。应该说明天大气透明度都应该在10公里以上。 嗯嗯 啊，那么后天早晨的时候呢，可能也就是东南部郊区啊，这能见度稍差，有2到3公里吧。其他地方基本上就是在4到8，并不影响啊这个交通出行。那么明后两天这个最高气温呢，基本上就是7到8度，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合外出活动的。 是。 要是转差呢，就是到这个双休日了。这个双休日由于这气压场的减弱，空气湿度增大。所以这大气透明度啊会转差，尤其是周日的早晨啊，在北京的东部和南部郊区能见度将在1公里左右。同时呢，这个星期天天气要转阴了。目前预报呢，这个双休日的最高气温啊就是6到7度，这个天气就显得有些阴冷了。 嗯， 那么所以周日出行啊还要特别注意，就整个华北平原地区啊，这个能见度都比较差，要是开车远行要防范啊这个能见度啊对道路交通的影响了，这是北京的基本情况。 对对对。嗯嗯。那么北京之外，京津冀地区包括全国其他的一些旅游的城市，天气又如何呢？全工。 那么未来两天呢，北京周边的天气也不错，比如天津吧，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就是风力稍大，天津啊有3-4级的风力。那么山西境内呢，主要是北部地区天气比较冷，比如山西大同啊。早晨的最低气温要降到-10到-13度， 嗯， 所以要是去往这边地区游玩啊，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就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受这种静稳天气影响啊，这个像这个江苏、安徽、上海、湖南和浙江北部等地啊，将出现这种啊持续性的这种大雾天气。部分能见度呢，也就有些地方能见度甚至不足过50米。那么华北平原地区呢？到双休日的时候也面临着这个能见度转差的局面，将会给道路交通啊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开车出行要了解路况信息，注意交通安全了。 嗯，是的。好，谢谢全工给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介绍哈，谢谢您，再见。 再见。 嗯，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两条事故路段，分别是在南四环的刘湘桥以东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是接近了肖村桥，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在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思源桥以北有事故，队尾是排过了三元桥，请后车注意避让。那么另外呢，热心听众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房山区大建路小董村桥到紫草屋桥西向东方向，东岩村到紫草屋桥东向西车多流量大。那么另外呢，月华南大街路口四个方向都是拥堵的，建议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呢提前绕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出京双方向，机场高速华义桥到北高桥进京，三元桥到北高桥的出京，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西红门收费站到西红门南桥的出行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宛平桥的出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37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当然在此再次欢迎周彤，也要欢迎小北。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看给周彤热的。 对 啊，都半袖了是吧？ 对， 主要是在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得卖力气， 是是是， 所以热嘛。 关键是可能一边介绍的时候也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吃这些美食的时候也是哈，呼哧带喘的哈，冒着热气，出着大汗，哎呦，吃着真香， 我得多没出息。 没事啊，一会儿让他们二位继续说说王府井地区的美食。 好吧好好。 在此我们也要谢谢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虽然不是王府井地区啊，但是大家这个热情我们都是要鼓励和支持的。 对对对， 比如说这应该叫亚尼提，那可能 一堆字母吧。 啊，对对对，他说呀，他们家住大兴 啊啊， 就是他说的这个地儿应该跟小胖他们家挨得很近。 嗯， 他说推荐这儿有一个叫大藏村拉面，说正好在地铁4号线的终点站的丁字路口边上，主要人家做的就是牛肉拌榨菜，再加上就是人家独门的炸辣椒的一种方式吧，然后再配上日式的拉面拌着吃，反正 就是榨菜肉丝面嘛， 类似 吧， 但是只不过人家那个面呢，就是拉面的， 日式的油拌面， 哎，类似这种。他说哇，他说好好吃，行，哪天先让小胖去他们家边上尝一下。 对对对，先我们替我们去吃一口哈。这边呢还有一个叫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哈，说了一条信息，在平安里地铁站的西南角有一家叫北京冷面王，是不是哈？他家在80年代就卖冷面，夏天来上一碗，肚量小的根本就吃不完，像我这大肚量的一碗就饱了。 了。另外呢，里面的这个牛肉绝对是自己酱的牛肉，中午去晚了根本找不着座位。还有像西红门的和平小馆，绝对北京菜，尤其早点碗口大的牛肉馅包子和这个猪肉馅包子，3块钱一个，馄饨一个就有饺子那么大，我天呀，一碗里得有8个。中午菜就别提了，更棒，我特爱吃他们家的打卤面，绝对手擀面，肉片木须还不贵，你说说。 对， 哦， 哎，所以有时间我也准备到这儿去尝尝去。 你看，都是北京口哈。 是是，而且多方便。这两位朋友说的全都是在地铁边上 啊，一出来就有， 对吧？也好走。 是。 来，接下来继续让二位推荐王府井地区的美食，因为刚才咱们上一节最后说的长安一号。因为他应该是那个酒店叫什么酒店来着？ 君悦。 哦，君悦酒店，君悦酒店就是在那个喷泉，然后上台阶儿。 对对对。 我记得好早前在那儿，因为好像他是做的北京菜吧。 嗯。 那我在那儿吃过，炸酱面。 嗯。 嗯，我觉得还不错，烤鸭也不错。嗯、 烤鸭好、哦， 确实很好，而且整体因为他。酒店很好嘛，所以整体的环境还不错、嗯、 对， 大概在那个酒店应该类似于地下一层， 不是，它是在好像是在一层 啊、哦、 就是因为它那里边就是乱嘛，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对对对， 它上完台阶那层 啊、哦、 就是 反正我感觉上嘛， 对对对， 是在那儿，是在那儿。好，长安一号这个餐厅还是不错的，这个还是挺好的。 嗯， 来继续再推荐一个， 周彤给我们推荐推荐呗 ，Rug， 嗯，对 ，Rug 还蛮值得去推荐一下的。 好， 嗯， 我们俩完全没听说过。 对， 那个，它是一个那个，就是西餐的一个简餐， 做 brunch 的地方。 对， 嗯， 哦，就是早午餐， 早午餐，对， 哦、最早的早午餐比较出名，然后、哦、它 那是北京第一家吧，可能正式开始以做专门做早午餐为餐厅的地方，嗯。 他现后来开了好多家啊，就是第一家的时候是在那个 丽水家园，团结湖那里， 团结湖， 嗯， 就是这个朝阳公园那个正门， 嗯， 马路对面， 嗯， 小区里面，他、嗯、那时候开在小区里面， 但是那个比较简陋了，但是现在那个开在那哪儿的那个王府井的、这个， 又到王府中环了，他现在又在王府中环里面，在一楼开了一家店， 哦， 嗯、因为王府中环分成东区跟西区，他在西区的一楼有一片。类似于新改造维护出来的四合院，它开在四合院边上，那其实就是有点像很中西碰撞的，坐在四合院里面吃西式的早午餐跟下午茶、 嗯、 啊。那它最有名的一来是做一些贝果三明治炒蛋，或者说是那个班尼迪克蛋，这些比较传统早午餐、嗯、还有一些就是它比较用有机的食材做的一些自制的酸奶啊、果酱啊、嗯、这些，还一直这些年其实在喜欢吃早午餐的这些人心中好 Rug 还一直是一个挺老牌的这么一个劲旅吧，我觉得算是啊、嗯嗯。 他那个烤鸡做的也不错， 对，他有晚、嗯、现在也有晚餐，我觉得晚餐烤鸡海鲜， 嗯， 我印象中他家白酒煮的清口味道很 哎好、 哦、 那个特别好， 清口的东西其实就吃新鲜。 哎，那他是偏日式的还是 西式的 啊、哦、是西式的、嗯、 偏西式的、 哦、 其实早午餐这个概念最早也是从西边，就是从西方国家传过来的啊、嗯，就是把早餐跟午餐合起来只吃一顿。 嗯、 其实很多现在年轻人，其实周末其实就是这样的状态，你睡到中午了， 自然醒吧，自然醒可能就得 你真收拾出门了，可能两点了啊 对对对， 就吃上那一顿，基本上你一天可能在外面再喝一点酒啊或者什么，就把那一下午周末就都打发过去了。 是的，是的， 尤其是它那个环境非常好，在中环的那个靠西边那边哈， 对对对， 然后窗户外边就是草地。然后草地后边就是平房， 嗯， 那些那个中式的那个古建筑四合院什么的，都是虽然都是新修的啊，但是你满眼看去的话，就在一个那个特别现代的一个那个餐厅里边，然后满眼都是一个那个就是老北京那个院落这个感觉、 嗯、 然后吃的那个下午茶呀什么的，这非常爽、嗯、 所以周末的时候还现在其实我也是很多年没有再去王府井吃东西了，其实现在有了几个新的商场跟一些比较在北京也常去的餐厅开到那边之后，反而会回流到那边去、 嗯、 到王府井可能说周末我们去溜达一下， 嗯 啊、哦、 他那个早午餐也不贵， 就100多 100来块钱，然后你就点一大套， 然后 分量真的不小， 分量 就是一百来块钱，它是可以按照套餐给你上。 对， 哦，那不错。 西式里面它可能有面包、有鸡蛋、有肉、有 菜，几道 菜， 哦， 几道式 在里面，再点个饮料或咖啡。 啊，不错，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哎，不错不错。 对，其实一说到王府井，大家第一印象就是步行街，可以去逛逛街什么的。而且据我所知，小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那边好多好多的老字号，现在应该也还有吧？这老字号里边有没有，比如说维持到现在还出类拔萃的，大家伙还经常去的？ 呀，在那边老字号，就我觉得大董都算老字号了。 哦，是吗？ 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 对，因为在那边 现在，金宝 街嘛，对，在金宝街里头嘛，而且金宝街里头的相比之下的老字号也很多呀。 嗯， 你比如说 稻香村，不是 1949， 对，1949，对对， 不错，也不错。包括你比如说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大伟他说王府井那儿有四季民福，说那儿的烤鸭也不错， 嗯， 而且人特别多。就是 他有三家呢，王府井地区 啊，有三家， 有三家呢，挨着故宫那个筒子河边上有一家，直接那个后窗户打开了能看故宫 哇。 然后那个还有一家，就是我们家门口那个有一家，是有时候赶上年夜节的，他下午三点就开始排队 哇。 然后那个还有一家新开的，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个老的那个就是那夜市， 嗯， 就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边上那儿新开了一家。 哎，工体那里头不是也开了一家？ 工体原来的那茉莉改成这个了。 对对对， 哦， 因为我一好朋友，那都得上个星期了，然后啊，上个星期了，给我打电话说他就得提前两个星期， 对， 因为他要订12月1号，就是全家人要在那儿订包间，说给孩子过满月。说，哎呀，我天，我说不至于吧。我说你提前一星期就不行，得提前俩星期。 对，我姐请人家吃饭，然后说实在订不上这地方了，就是那个被请的那家就是死活要吃四季民福。 天哪！ 我说他怎么那么轴呢？说这东西你得托人，你得那个舍脸去那什么搭面子呀？ 对对对。 然后帮人找了一圈人，然后人家说。找着那家店，人家说我真没办法，说但是呢这忙一定帮我帮编个瞎话啊。原来呢人家订了一桌，说我们跟人说空调坏了，让人给退了得了。 哎呦呵， 所以你就想吧，就火的程度， 怎么这么火呀？他们家烤鸭那么好吃呢？ 他为什么那么火？其实他就是一折吃大董。 哦， 他好多菜是跟那个大董很像。 对， 确实。价钱也比较， 价钱 比较亲民， 算公道吧。 对， 算公道。 而且你一般它便宜的话，你就对它那个要求没有那么高嘛， 嗯， 所以它的那个还是挺性价比很高的。 对对对， 这个餐厅。 但是它的摆盘啊，包括它 对对挺考究的， 哎，店面的装修啊，都让你觉得哎可以接受。 对， 诚实来讲，它工体那家店的环境也是不错的。 是的，是的，那个比较新，那个比较新。好好，来，咱们不说这个，来，是接下来咱们要说说金宝街吗？ 哎，金宝街。金 宝 街 1949 全鸭记，这个不用说了，都是那个什么比较老的了嘛，那个品质什么的都有保障的。楼上的那个大董，哎，大董隔壁是谁来着？ 好像 有一家那个 是个吃泰国菜的吧？ 不是，那 不是 泰国菜，那也好， 也不错吧？ 那个也好，那个泰庭， 对对对对， 泰庭也非常好。那个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我在那个北京吃过的泰餐里边那个是最好的。 新加坡海鲜是不是在那里有一个店？ 新加坡海鲜，我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对， 那个新加坡海鲜倒了，开那哪儿了？ 好嘛， 开的国贸了。 其实金宝街上有一些 国贸去了， 对对， 有些平房的小店，我记得有大懒龙。 对，拆了， 就那一片，原来我记得还去过。 利家菜是不是也在那条街上？ 利家菜不在金宝街了吧？利家菜应该是王府井另外一条，就是南北向的那条街上面，我记得。利家菜，但利家菜有一个， 就是金宝街， 对吧？ 金宝街有一个 在利家菜， 对对对。但是呢， 就是宫廷菜嘛，其实我们说最传统的宫廷菜就是利家菜、谭家菜，最早比较老派。 但是我认为啊，就是利家菜呢，这个虽然说是这个它也是一个那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外地来朋友啊，或者请外宾那个吃饭呀什么的，这是拿得出手的一个，而且这地理位置确实好。但是有一个地理位置特别不好的那个店，也是利家菜。那个只有那家是厉小林先生那个开的那个餐厅，原来开在了那个就是顺义那个叫 就是在离祥云小镇不远那个商场，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嗯， 也老的一个商场。后来那个商场从那商场搬出来了，现在搬到哪儿去我不知道了。但是他在搬家的过程当中，有一次那个朋友请客说去吃，我说不是关了吗？上他们家去吃。 哦， 等于他就是没电了嘛，但是这个老顾客他也得接待， 对， 就在他们家弄了一桌。 哦， 哎呦，他因为没伙计帮忙了，他自己干的， 有点累。 有点累，不，我不管，但是他确实比伙计干的要强太多了。啊、 那当然，那当然，就是人家 中餐认这个人， 对， 手艺是在这儿嘛。 嗯， 哎，那王府井这片基本上咱们都说的差不多了吧？ 扫的差不多，嗯、 扫的差不多。那接下来咱们再走走呗， 走，咱先进段广告啊。当然，大家伙儿在今年吃到了哪些好吃的美食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啦！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从王府井这片区域出来。当然了，就是王府井那边，就是无论是大店， 嗯 啊，或者是小店，真的可圈可点的店还是有很多的。 对，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有没说到的。哎，没关系，一会儿二位想起来，咱们可以再说，好吧？ 嗯，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地儿，更是一个好吃好玩的去处了。 工体， 哎，工体啊，哦、春秀路啊，啊，连带手三里屯儿啊，都说了、哦，啊，真的，就是现在我身边的好多的朋友。当然不拖家带口的啊 人家晚上一般约朋友啊，或者是人吃个夜宵啊，基本上都奔三里屯那边。 嗯， 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我其中的一个朋友，因为他是那个当制片人的， 嗯， 然后好不容易回北京了休息一下，然后就跟几个朋友一块到三里屯那边去吃饭，大概吃饭吃到半夜12点了。 嗯， 说好了，那个因为都喝酒了，麦不能开车，来咱们都各自叫个车。 嗯， 好，拿手机一叫，一看，前面有60多人排队等，说那没办法了，来吧，咱们继续玩吧。一直在玩到快天亮了， 哦、 这时候才能打到车、 嗯。 所以你就说那一片多热闹， 对， 哎，所以我相信好吃的地方应该也很多。 当然， 来，接下来二位谁先来？ 哎， 小北， 那年轻人先来呗， 咱一块儿说呗。 因为其实我家就住在工体附近。 嗯， 哎，这邪了嘿！你刚才说王府井，然后 对，就在王府井附近，我就住在工体附近。 原来你们家是住在那个肯德基那个 对三里屯肯德基那里啊、嗯，我现在搬到了白家庄那里，但其实就是走路就到工体，就你每天其实你回家的路上都能感受到工体整个。年轻，然后包括人很多的那个状态，那我觉得其实人扎堆的地方，它一定美食会也跟着走，它就是它的客源嘛，啊，那工体我们想推荐的，一来是大董 那个 躲不开的一家 大董工体店，因为大董很多家店，但是为什么要那个一定要去那个大董工体店，因为它太大了， 嗯， 它。整个是一个一大片那个草地，然后中间一个独栋，你在里边办活动也好啊， 嗯、 还是什么的，非常体面。 嗯， 而且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各个店虽然那个菜品的那个差异不大，但是总感觉这家店的那个东西啊，就是好像比别人家多点似的。 哦。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 我觉得也跟他们接待，其实大董好像把接待基本上 基本都 放工体，我觉得他的厨师也会 整个带单一点，就更谨慎一点。 嗯，哎，他有时候会试一些那个新的，比如说他开那个夏天的时候开那个酒室，然后会开得很晚， 嗯， 然后有音乐有 DJ 什么的，在那个露台那块办这个，然后我第一次吃烤榴莲就在那儿吃的。 对，因为现在那个有这个时节菜单之后呢，每年都能尝，在大董尝到很多。因为大董现在每年做这个 品鉴会， 时节品鉴会嘛，刚做完的是冬天的，就根据大董先生现在 时令菜在做， 去外面找食材呢，发现了这当季的他觉得很新鲜的食材，他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的搭配。因为大董其实能吃到很多你平常想不到的食材和组合。我觉得这谈到工体，可能不能不说大董的，毕竟意境菜的开创是在大董开始。 对对对，当然了，就是烤鸭呀，包括原来的隐藏菜单，当然现在已经在菜单上也有的那些，都可圈可点啊。但是每次去，比如说像我呀，小胖啊，当然我一般就吃一口，为了不胖。我小胖一看那个就收不了嘴的吃，你知道他好吃那儿的什么？甜品 哦， 我他觉得那儿的甜品好好吃，因为首先人家都有非常浪漫的名字，然后摆出来的那个样子也都特别好看。但是哎呀，他吃之前先要拍照片，因为他觉得如果要是把它打乱了的话，会整个那种状态没有了。再其次他觉得哎呀，吃每一个都 对。等会儿我没跟上溜，咱说的是哪家？现在 大董、 哎，你说甜品哈，那个有一家那个雨甜品， 在春秀路了， 对，春秀路，现在搬到春秀路，就是实际上是从那个工体，不是那叫什么大厦来着？ 永利国际， 永利国际， 它的永利国际的背面，也是个 小 院子， 那个小院里边有一家，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开的那个，就是 三里屯 SOHO， 里边特别火，那家。然后甜品做得非常好， 是是是。好嘞，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段广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在广告信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 一位呢是知名媒体人秦周彤，周彤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一位呢是我们的同行哈，北京电视台的制片人，从事美食电视节目近10年时间，参与制作包括了北京味道、上菜等多档美食节目的孙小北，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要盘点一下在每一个区域这些地方好吃的，包括哪家饭馆有什么特色， 是 对，都正好让我们的两位嘉宾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呢在前两节基本上两位嘉宾说了一下王府井地区， 对，差不多了， 比如说步行街呀，包括金宝街呀等等这些地方啊，美食基本上都说了， 是， 但是我不是说嘛，可能没说到的好的饭馆可能还有，因为真的好多， 北京餐厅其实太多了。 是的是的是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老听众像 Ducky 他说了，说那个金宝街好像有一家北京宴吧，好像也有烤鸭，好像他们家烤鸭也不错哟。然后包括呢咱们不是现在已经说到了三里屯了嘛，然后人 Ducky 也说了，说真的就这篇信息少说吧，保守说他至少写了超过300字。就这篇信息，比如说他说三里屯那边有一个永利国际，那儿有一个叫香港草根食堂，说他们家的饭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比如说像什么白切鸡啊、福建炒饭呐、烤肠头啊、酿三宝啊，反正都算是招牌，而且是有一定的水准。他说特别要隆重说一下烤大肠头，说这道菜如果要是点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服务员或者大厨会说这道菜时间很慢哦，大概要等20分钟，但是等的时间是值得的，说吃起来还是不错的。 肠头确实做得好的馆子其实还挺难得的，难收拾。 对， 所以我倒是觉得有时间我倒可以去这个永利国际尝这个香港草根食堂， 应该就在永利国际的一楼，我还真去过一次。 我说心里话，我很少去三里屯。真的，因为去那边我真是觉得堵车。 对， 所以像他永利国际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在就是工体北门的西边那个红绿灯，就工体西路跟春秀路的交界口，那个红绿灯那里， 北门斜对面。 明白明白，就是 国街天桥底下， 就你还没到那么堵车的地方，他就到了。 太好了， 明白了。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哪儿停车。 你可以停大董啊，然后再走出去吃别的嘛。 也可以哈， 可以吧？ 太损了。 咱还是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一边咱们介绍介绍听众朋友呢，如果今年您吃到了哪些特别好吃的咱们北京的美食，您想推荐推荐哈，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发送过来。接下来咱继续说工体及春秀路周边。 对对对，工体。 他是说到了雨甜品 是吧，秦老师？ 雨甜品， 对，刚才没说完。其实是年轻人可能更喜欢一点，尤其是女生 那甜品，因为最近刚去吃过一次，他家新出了一个奶盖红茶戚风蛋糕，就有点像我们喝的那个奶盖茶，把那个奶盖放在了戚风蛋糕上，就是你有一个仪式感，是需要自己把那个塑料纸揭开，那个奶盖留下来盖到蛋糕上啊。其他蛋糕其实它口味偏中式，我觉得这跟很多外面吃到甜品不一样，像有老我吃的过有醪糟口味的，有黑芝麻的，还有包括红豆的。这是比较他们家独创的，像还有一些比较传统，像千层啊，像红丝绒啊，我觉得是个下午茶的好地方。 对， 总体来说， 而且那个屋里边装修啊什么的，全是以白色为主，是吧？ 小清新， 小清新。 但是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吃简餐 啊？还也有，他们家有贝果，有三明治。 对，这个简单的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更适合就是那个。男孩女孩啊，然后到那儿去聊会儿天、 小姐妹下午茶这种，会 玩玩手机聊会儿天啊。 环境本身也比较小清新， 对， 哎，然后再其次，他们家甜品就有自己独创的地方， 对 是吧？ 对 哦，不错， 确实好吃。 好好好，来继续， 推荐蘸点吧， 蘸点披萨， 嗯， 蘸点披萨，其实。这应该是蘸点披萨，那是第一家吗？应该是第一家， 不是，第一家是在海淀大学城 啊， 最早的开的时候， 对对对，好像是在清华还是在北大的那个 对对对清华边上、 那个、外墙边上、 那个，但是工体那家是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比较多。 我小时候他真的就在那儿了， 啊、是吗？ 对、哦，就上学还没什么钱的时候， 岁数也不大。 啊，那70多岁吧。 对， 那个蘸点披萨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明，就是全北京吧，这个应该不止那个最大的那个披萨嘛。然后这个通常大家一去那儿都一提蘸点，就是来一垃圾桶，就它有一个那个 个儿大， 馅料特别丰富，然后个儿也大。 哦、 那个虽然它那尺寸是什么 36、24。 我弄不清楚它那尺寸，什么19啊、24、36啊，然后我吃过最大的是那个64， 对，它有一个特制的披萨是聚会用的， 它因为它呀、啊、是这种披萨呀、啊 嗯， 它比较那个不同于美式，也不同于那个 意大利， 这个意式披萨和美式披萨它都兼顾，它有丰厚的那个馅料。然后同时呢，它也像那个意式一样，它刨饼，然后它机器烤，它不用烤炉，因为这个东西它快嘛。然后实际上它那个也模拟出来那个炉温的那个温度，迅速的这机器这边进那边就出了，所以它就跟打印机一样，它把那个大披萨为怎么能出来64寸的呢？它没法刨那个饼，然后它就是变成一块一块给切成块 哦，然后它再拼上， 哎， 这是一个办法， 对。它就跟打印机一样，然后一块一块烤，烤完了以后，然后拼成一大张桌子，一整块64寸。 我记得去年是我跟秦老师一块去的吧，那个夏天 啊，对对 对, 对， 因为我臂展大概有1.85米，大概那么大的一张披萨，正圆形的， 比1.8米大一点，好像。 就你们俩参与的。 没有， 好几个胖子， 哎呦， 然后我们俩都算饭量小的。 我们是一直在那儿吃到了那个就是。我们是下午吃的，好像是，然后一直吃到晚上上课上了。后来所有客人都嚯，这边在院里嘛，然后到最后实在吃不了了，然后把那个披萨每桌都分了一块给散了 送客人。 但是真的是做的好吃， 真的是挺好 吃的。就是我老去那个蓝色港湾那家 啊、 因为他在台阶上头，然后就是人家服务员小哥，因为都是年轻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说，哎，我说你们家哪个会点的比较多？就类似于我看你菜单上的，如果有大拇指的那种啊，我就可以点这个。后来人说先生，如果就您一家人吃的话，建议您可以做组合，就比如说啊， 可以双拼， 哎，半张这个，半张那个，哎，这样 大的可以拼， 对呀，大拇指的话啊，你这都可以品尝 到口味嘛。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而且价格也不贵， 是啊， 哎，所以正好就从那儿那个相当于外卖。 对， 买完了以后直接带回家。 蓝色港湾那家店啊，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它离着那个朝阳公园特别近 啊。对对， 有一次我老婆带孩子上朝阳公园草地上打滚去了，然后中午说那个订点什么吃的呀？说那个看看能给送进来吗？我说你啊，给那个蘸点披萨打电话，因为原来啊我们在那儿那个草地上打滚的时候，你确实在那儿叫过那个 蘸点披萨、哦、人家还真给送来了， 它是自有配送、哦、 对， 不是， 然后自有的配送， 他用的不是外卖平台， 对、嗯，原来呢是他真的给送进来了，然后给了他5块钱门票钱，然后呢那个这回呢是用的那个外卖，其他的外卖平台美团、然后人家小哥送进来居然没要门票， 哎呦， 哦， 然后说给你5块钱的那个门票钱，人说不用，他没管我要， 看来是熟客应该。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披萨嘛，尤其是做成连锁之后，其实有的时候就它的水平 很难控制， 哎，很难控制。那中央厨房或者等等这些，但是我觉得他们家还有一个相对自信的，因为比如品种会相对比较多，不像有的说好、我品种就10种，它的品种多。而且再其次更有自信的是，它居然在它那个餐盒上，因为我原来第一次吃不知道，后来我觉得哇、还真是这样，餐盒写着说如果要是这个凉了，比如说你第二天那吃不了吗、第二天再吃，您放微波炉里，或者是烤箱里头、给它加热或者什么，依然会很好吃，但是我就不太信这个，当然了，我第二天当早点，我就放微波炉里热了一下，1分钟， 嘿， 还真的很好吃 哦 啊！而且并不是说那皮儿就硬了、里头那些食材就让你觉得吃着形同嚼蜡，没有那种感觉，还是不错的。 对，但是最好的那个方法啊，就是把那个他一般都拿那个锡纸给你包好了，放在盒盒里边，然后最好呢是你把那个锡纸给拆开了以后， 用烤箱烤一下， 不是。烤箱烤容易干，你就用那个平锅，然后在那个火上开最小火，然后一慢慢腾它，你就干你的去。早上起来热它的时候，你就放在那上边，你就干你该干什么干什么。都收拾完了，差不多那个6-7分钟、回来以后拿起来吃，正好上面那个也都给腾热了，然后外焦里嫩。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 对 啊！ 我还就喜欢这个吃这种脆脆的感觉， 对 对吧？ 对、底下稍微烤的脆一点了， 焦一点哈、啊。 但你要是放烤箱，它就上面就容易干。 我一般是带着锡纸直接烤。 哎，那垃圾桶盖不便宜呢吧？ 其实不贵，我记得我上周去， 好像是100左右。 不可能， 小号的是100出头，中号的是200出头、大号的是280-290。 哦，那真的不贵、 就是30几寸的、 那真的不贵、 那个是全家吃的了。 对，其实 是 完全够、 是是 是，我觉得全家人均肯定是不到100，你就能吃很很饱的一顿、因为它披萨确实量很大，而且馅量也很厚。其实它现在是中央厨房在做它的整个的原料， 一定是中央厨房。 其实我觉得中餐跟西餐差别是，中餐有时候会怕中央厨房，它会引起你各个店的 不好吃啊什么的。 对，但其实西餐做中央厨房其实对它品质是 容易标准化， 是能够做标准化 的。好，因为我们的听众刘他就问了、那么大个那披萨得多少钱，刚才二位已经简单跟您说过了，您自己可以测算一下。总体来说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个价格应该不是很贵， 不贵， 对， 是适合聚餐的地方， 是人口比较多、 你那一大披萨的那个牛肉你想想，你算那钱你能算得出来， 对对 对, 对, 对，还真是真 是, 是, 是, 是， 牛肉现在可不便宜， 不便宜、 好，来，那咱们说完站点了，说个别的， 行运打边炉其实也值得可以推荐一下、 最早行运打边炉呢是开在那个西安里菜市 场 、 那个对面小区里头，为什么火起来的呢，我是觉得呢就是年轻人喜欢拍照，他模拟餐厅里边模拟了那个街景，就是 香港的街景， 市景、 霓虹灯啊、那种感觉， 有一些那小理发店呀、什么的，就是就那种感觉， 就是现在很流行这种场景化的， 场景化 对吧，就你比如说现在我知道的几家场景化餐厅、你比如说像那个电台巷它也是场景式的， 像窑洞式的那个， 再其次 窑洞 电台巷 就是那个什么，也是就是什么屋里摆的破缝纫机、旧电视、自行车， 对， 它就它有一个包间，就是特别像那个就是过去在谁家里边那个吃饭、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在平房大院平房、谁家里边吃饭、就把那个双人床给搬出去了、然后支张桌子，就那种感觉、边上就布置的全是那种那个高低柜、然后那个破洗脸盆，这全是这种东西、然后推开窗户的感觉也就是像在看那个院里边谁家结婚，全聚餐摆满了桌子，是那种感觉， 就包括在那个苹果社区边上那应该叫耍牛、 耍牛氓、 耍牛氓、 串串 香， 也是类似这种场景式的、当然咱们说回三里屯啊、哎，刚才那个电台巷应该也在三里屯， 也在三里屯 红街， 在红街、 在红街， 我都怕去那儿，为什么，就是他那排队啊，原来在楼上排， 你感觉不出来那个人有多多。后来排队呢，全都轰到楼下排了。那底下那不是摆了一机器人吗？红街中间那块儿、 嗯、 摆一那个大变形金刚。 嗯， 然后那底下全是一排一排的人，我还以为他们看电影呢。后来一看、嗯、一问，全是上电台线排队的。 哦， 我是上上周六去吃了一次的，我记得我前面排了大概400个号 啊， 真的就转头走了。 哎，我要是你的话，直接你就可以。我排401啊，有买这个号的没有？ 吃完饭回来买这号。 哎， 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们出个主意，既然那么多人都在那儿等着，咱们你搞个有奖抽这个抽奖活动是不是啊？送点小礼品什么的，让大家也游戏游戏，要不然干等着多麻烦呀。 不 啊， 我觉得是这样 啊， 就比如说排队确实是一种习惯， 嗯， 但如果要是超过了一定人数的话，这事儿。你怎么着都不行了， 对， 就都不合适。 哎，真的，你比如说、嗯、门口可能 你就只能发吃的了， 你只能是这样 了。他饭点嘛， 对呀、 啊， 你想要不然我门口排400多，我的天哪！基本上就比如说一商场啊，晚上10点关门， 嗯、 我8点坐这儿了，前头排200号， 就他会明确告诉你，您就吃不上了， 对吧？ 对 就没法吃了吗？ 这个北京呢是。好像在北京啊，就是上海也是啊，就是这个没关系、 嗯、 就是我愿意吃这个，我今儿就想吃这个，约的就是这个，我就等这个轴。但是武汉啊特别，因为这一段时间我老出差去武汉嘛，我发现那儿的人吃饭不等，就是我他也排队，但是你比如说啊，我饭点他比咱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5点半就是这个吃饭了，然后他吃到8点多的时候，这个餐厅里就没人了。 哦、 在咱们这儿8点多正排队火的时候， 对对对，上人的时候， 正上人的时候，他们那儿好像就是晚上两场分得特别清楚，一顿是宵夜，一顿是那个正餐， 就正经吃饭的 正餐到8点就撤， 嗯， 然后下一顿再吃宵夜，那是另外转场了， 嗯。 而且武汉的夜生活也比较丰富，什么唱歌啊什么的、 嗯。 这跟天津有点像，天津人吃晚饭也早， 是吧？他、嗯、天津原来真的是8点半不接待了。 对。 然后武汉啊，我去那个就是比较高档的一些那个餐厅，9点钟催我们结账、 哦， 我都傻了，我这还没喝两口酒呢，怎么就结账了？9点半，服务员都进来了，推着车说：“您赶紧走吧，说我们这等着下班呢。” 嚯！ 我天哪，轰人！ 就是一种消费习惯， 对， 嗯， 性子比较火爆哈。 对对对，来，我们提到了消费习惯，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汇报一个好事儿， 嗯 啊。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与了吗？ 你说的是这个王校长1人1万那抽奖，据说113个中奖者只有1名男性，这不歧视吗？ 哎呀呀呀呀，人家都解释了啊，那是因为男性用户少，在微博活跃度不高、 哦、 那可能都当成机器人给过滤了。 嗨，那沉默是金呢，机器真是不懂我的意思。 别说 啊有懂你的 啊，谁？ 建行会懂你 APP 呀、 哦、 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的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的名称全称啊， 嗯嗯， 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一年度的营收还有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你的贷款额度。你比如说符合条件、 嗯、啊， 立马给贷， 嘿， 最快在线操作啊，几分钟。 我这么方便，你等会儿，贷款要这么容易，不怕借错人呐？ 那不会的 啊， 银行的系统那厉害的，这个人家的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唰。能带不带你一看就知道。 那您说的这么热呢，说了半天到底我能带多少借多少出来钱呀、 啊、比如说啊，最高300万吧。 哇、哦、 而且你比如说小微企业、 嗯、 你手里说我有房啊，申请快贷抵押， 是 我把这抵押了 啊， 最高可以到1000个。 天哪，真是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继续说行运打边炉、 嗯、 好像他现在在北京也开了好几家了。 除了新源里是他的老店，现在在工体的院子里面开了一家，好像很快在慈云寺还要再开一家更大一点的店。嗯，因为环境其实他走的是同一个风格，就是香港街头啊那一种。嗯，那火锅来讲，可能他是北京之前的北京的市民很少吃到的口味，就是花椒鸡火锅嘛。花椒就是很香港广东人更就鱼肚， 嗯， 很喜欢的食材，熬完了之后汤会很浓稠胶汁、 嗯、 胶汁很厚， 然后喝到后来基本上就觉得嘴唇要发黏。 对对对、嗯、那其实 是很香港的口味，它应该是北京最早把这个口味怎么讲告诉大家去吃的、 嗯、 它其实是算是一道菜打了一个新的市场出来。但现在北京其实做这个口味的火锅也很多了、 嗯、 像表哥呀、啊、像喜凤楼啊，有很多餐厅也在做、 嗯、哎，那如果要是我不是说比食材啊、 嗯、 因为我相信像人家能做起来，相信食材应该都没有问题、 嗯、 包括涮的海鲜啊肯定也都特别好、 嗯、 但如果要跟价钱比的话，它跟比如说跟表哥比， 嗯， 是价位差不多吗？ 嗯，比表哥家稍微贵一点，我感觉 啊、哦，稍微要贵一点、嗯， 稍微贵点，因为他的那个这个吃的东西的种类比较多，更多一些。然后，但是呢，他的那个品质肯定是没有表哥家的那个要高，而且你那汤一入口，马上就能喝得出来谁好谁坏 哦 啊。这表哥家的这个汤是真的是没挑， 嗯嗯，是是是， 我觉得想法有意思，很多菜像他的那个什么芝士龙虾饺啊、 嗯、 什么虾胶酿的竹荪啊、 嗯、 我觉得老板其实很多心思花在年轻人去想去那儿吃， 对，它是一个好玩的店， 对、 嗯、你比如说有些餐厅你不能说它是好吃嘛，其实它没毛病就 OK 了， 嗯， 它主要就是带给你的是别的一种愉悦感， 对对对、 嗯、但是要光说吃那还是这个确实是表哥要强更胜一些。 好，行运打边炉也还不错吧？ 嗯， 是。 来，这一节还剩一分半钟的时间、 嗯， 咱还可以再说一个。 说到工体，再推荐一个小酒吧吧， 嗯、 一个常去的一个叫 Anchor Bar， 也在永利国际的背面。老板娘是个英国球迷 哦、 嗯，而且他家除了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调酒之外，我是常去吃他家有一些简餐，像他重庆小面反而是我在北京吃到过最正宗的，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去试一下，包括他们台湾方子的卤肉饭和炸盐酥鸡也都特别正，就在永利坡地后山。 本来它是一个酒吧， 足球酒吧，因为老板娘是个英格兰球迷、 哦、但也经营一些那个、嗯、 对，他现在等于说是白天有餐，我有时候会常去吃个卤肉饭小面啊，一些小吃什么的。 哦， 这个跨度好大。 对呀、啊、 卤肉饭然后又到小面。 对，他家哦，他家越南河粉做的也很好。 嚯、哦、又出了一个。 因为他另外一个合伙人原来是开泰国菜的。 哇、哦，哎呀，这跨度有点大、 嗯， 就是比较任性呗，自己喜欢吃什么就做什么。 哎，对对 对， 对， 其实就是招待朋友，酒吧就是小店，就是 对， 嗯， 估计是老板娘是英国人，实在是拿不出来什么英国的好吃的了， 哎、 只能是找中国的好吃的了，是不是？ 对，布子他说了，哎，披萨，刚才说那个披萨叫什么？ 嗯、 叫站点披萨。在北京应该开了好多的连锁， 10多家、20家了吧？ 对对对，而且都是直营， 嗯、 没有加盟的。 对，很多加盟店啊，他给你瞎搞，就是 他的水准就会不一了， 对，乱了就。 哦，这十几家水准都应该是一致的， 一样的，一样的。 哦，那太棒， 有中央厨房嘛， 哦， 还不错，还不错。 嗯、 好，那大家伙儿有什么样今年吃到的好的一些菜品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 ，chwl876。好，接下来进段广告，一会儿见啦。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爱上昌平，好运全来，第十五届昌平温泉文化节开幕了，冬季养生泡一泡，愉悦身心乐逍遥。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财富升级即刻拥有，成为中信银行私行客户，尊享极致服务体验，三大权益惊喜，六大服务权益倾情为您打造，北京地区更有专属服务独享，至臻体验，温暖生活，中信银行，有温度的银行。 聊微信你得用腾讯网卡，看视频你得用腾讯网卡，听音乐你得用腾讯网卡， 超100款腾讯应用免流量畅玩，每月仅需19元，首充50得120，亲情卡不拨全免费，关注网卡助手微信公众号便捷办理。 经商办企业资金周转不开，来邮储银行办理个人商务贷款，最高1000万，从申请到批贷仅需3天，现在还可享受利率优惠，年利率低至5.6%，详情请咨询95580。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补充南下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大部分时间呢会吹偏北风，扩散条件总体呢是比较有利的，大气透明度有所改善，明天早晨的空气比较清新，对户外活动和晨练有利。只是明天呢早晨最低气温在-3度上下，外出请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事故路段。22号，流动信息源发来信息显示，西二环广安门桥以南北向南最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比较多。另外，北五环肖家河桥以东、东西双方向分别有多起事故发生。重复一下，北五环肖家河桥以东、东西双方向分别有多起事故发生。目前呢，东向西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苑桥，西向东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功德寺桥。那么另外呢，来广营桥区东西双方向是持续车多。再来关注京哈高速出京方向王四营桥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是接近了四方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上清桥车多流量大，那么受其影响， 德外大街出城方向是拥堵的。再来聚焦一下东三环的十里河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加剧了后方的拥堵，目前呢从三元桥到十里河桥区由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再来关注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城方向车多流量大。那么另外呢，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间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多的，建文大街的东西双方向也是车行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8:35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已经进入到今天我们直播的最后一个时段了，而且这个时段一定会更饿。 对，是最饿的一个时段。 是， 哦耶。 来，先问周彤，周彤饿吗？ 饿了，我早就饿了， 是吧？ 我告诉你，周彤一直在发微信，肯定是约呢。哎，到时候7:30去哪儿吃？我告诉你，东西南北城你点。 不不不，这一点得夸奖一下人周彤。 哦，为什么？ 就是因为今天所说的就是节目当中的这些馆子，他都是去实地感受过的。 哦， 所以每每在说到哪个馆子的时候，因为他手机里会拍很多的照片嘛。 对对对。 为了能够勾起说，哎，那个时候我的感受，然后我就得看着这个照片，然后给大家说哪道菜呀，人家用什么食材呀，所以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 对对对，看图说话是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您约饭呢。 越看越饿，其实 饭是刚刚在导播间约过 的。 哦，早 约过。哎呦， 约饭还不快，早就约完了。 真是， 今儿晚上吃宇德福。 你看人小北属于饿过劲儿了都。 哦，都蔫儿了是吗？ 有点累。 来来来， 低血糖了。 像黑灵咪说，哎，刚才小北说的英国女老板那个又有小面又有卤肉饭那个叫什么名字？没听清。 叫 Anchor ANCHOR Anchor Bar， 也在三里屯， 在永利国际后面， 永利国际的后面。 对， 好。 哦，这边还一笑脸给我们发来了，说刚才你们提那个行运打边炉，我吃过一次，俩人吃了700多，还挺好吃的。那么另外中关村我看有一家叫什么什么这个111打边炉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不知道怎么样哈。另外呢推荐一地儿哈，屯里那边通营B1层有一家烧肉饭还不错。 其实如果要是爱吃打边炉的话，当然行运打边炉不错啊。真的是建议去表哥那儿去尝尝他们家的海鲜火锅。因为价格相对公道一些。 是。 而且再其次你比如说像磊子说，哎，我就带着爱人，我们俩人， 对， 没问题，半锅， 对， 对吧？那是更公道了嘛， 半只鸡， 半只鸡嘛，就相当于是半锅。 对， 但是那个汤您可以随时加呀， 对， 这个没问题。所以基本上你再要一个煲仔饭呐，再要个 烧鹅呀 ，我觉得两个人吃350， 哎呦， 也就这样了吧。 别说了，饿死了， 真的不错， 烧鹅我最爱呀。 那得涨点，可能得450。 别人一粒，他就是一只。 对对对对。 来来来，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好， 那接下来咱从工体出来吧。因为工体就跟咱们刚才说的王府井啊、金宝街一样，好吃的去处真的也太多了。咱们要一个一个都说了，那真是说不完了。包括你想像机电院，就且说了吧。 对 啊，这真说不完了。 而你捋出个百十家没问题， 对吧？而且呢，像440还说呢，说呀，你说如果要是拿手机，然后听着排下来就行，别着急。因为我们的编辑呢，会把我们两位嘉宾盘点的这些，慢慢的会梳理出来， 对对， 然后包括可能会图文并茂的，而且今天我们只是梳理的其中一期，之后还会有， 对，慢慢来啊，不着急啊， 是的，是的，哎，先说个旁的呗，我们的听众问，那个周彤在武汉吃早点了吗？ 哎呦， 我的天啊， 我天天吃早点， 特别好，因为人家说，哎，听说武汉的早点品类特别多， 特别多。 刚才在楼下还跟秦老师聊，因为我在武汉上大学 啊、 武汉可能四年早餐你基本上一周很难重样的吃， 对，都不重样的吃、 是武汉每天最好吃、最丰盛、最好的一餐就是早餐， 真的。 对，那你就大家都知道豆皮啊、热干面呐、鱼糊汤粉呐、蛋米酒啊、炸那个面糊啊，这些当然不用说，包括粉呐、炒饭呐、这些东西。武汉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拎着早饭吃。 对，他是 俩刚才在聊 那个端着一盒，然后拿双筷子一边走一边吃。 呵，这么着急的？ 他不耽误时间，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武汉这个特点是什么？就咱们这儿啊，如果你要是开一个餐厅，开一个小店，你做早点，那你得想尽一切办法，中午卖什么，晚上卖什么，恨不得那还得弄点宵夜。你的房租背不回来，他房租便宜啊，便宜到什么程度？那个、一家人就只开一顿早点，然后到了那个十点来钟关门，回家了 就够了， 就打牌去了。 嘿， 就是压力还不是 很大，对对，咱们都不可理解啊，还能这么干？ 觉得压力小，反而影响他，就是其实他在品质上他能放得开去做， 对， 这点很难得。 哎，那口味呢？ 那真的好 吃， 我在四年我都没吃够。 好吃， 上大学， 真的， 对，那真的有机会要去试一下，各种热干面、米粉这些东西都很好吃。 我去武汉就吃正餐，包括那个晚上什么那个二茬的这个，早餐一个没吃。 哎呀， 所以就听你们俩一说， 最精彩的其实是早餐这一顿。 对，就跟你去扬州，你不吃那个早餐的， 是的， 全都错过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呀呀！ 得了，也算给大家提个醒，下次您再去武汉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早餐。 对， 把那十几样、几十样全吃一遍啊！ 哎， 来吧，接下来咱们往使馆区这边走走呗。 好， 使馆区这边肯定就是东三环的这片了呗。 对， 东三环， 亮马桥， 对，亮马桥啊，燕莎桥啊， 对对， 就大概是这个了。 对， 什么三元里啊，反正就这一圈嘛。 对对对 对， 对 吧？ 你说到三元里，那表哥 啊，对，表哥， 表 哥 已经说， 表哥已经说过了。 然后表哥他们家斜对面关野街， 关野街，非常好， 都是港式澳门火锅这一类的。 对对对， 原来他们老有人说那个晚上吃涮羊肉。然后尤其是到了冬天，说那个晚上还在营业的哪有啊？因为你马路那个河对面那个杨大爷涮肉，那肯定是首选了。 对， 北京涮羊肉肯定就去杨大爷。 对，但是他杨大爷有一个问题，他就是开到十一点多钟他就关门了。 是他的服务员也说，先生您赶紧结账了，我们要撤了。 他可不轰人，但问题是你前面没有客人拉碗的情况下，你再去了的，他人家就关门了呀，对吧？ 是。 他要有人拉碗你去了，你问他肯定让你吃， 是 就找另一桌朋友先去吃，你接他的茬。 哎，杨大爷还真是，他不轰人，这一点特别好， 挺好，挺好，挺好。 你吃多晚的没事儿，说经常还听说什么吃了三点多钟结账的， 哇、 然后那个为什么要去杨大爷？ 那 我 一样啊，你听过另外那事儿了吗？ 啊， 就是那个王刚博。说王刚博也是前一段时间， 啊、 因为他开到凌晨两点嘛， 王刚博也在使馆区， 是是，然后他不是开到凌晨两点嘛，然后有一桌都是年轻人嘛，男男女女的，然后在那儿就喝酒，当然都喝大了，喝大了以后呢，然后就都趴桌上睡着了，但是谁结账啊？最后服务员给老板打电话，喂，睡了， 哎呦， 这怎么办？没人结账啊， 全睡了， 对呀、老板说没关系。那个别让他们着凉了啊，就让他们在店里趴着睡吧。然后几个人到早上起来大概9点多钟，那酒劲儿过去才醒， 然后人家说谢谢谢谢谢，我们现在把账结了。后来我说你这个做法非常温暖，因为一旦要是说给他们四个送走了，这个结没结账这事儿都单聊，人家酒劲儿过去了，想不起来这事儿了，以为说哦你结了是吧？哦，这都不好聊。 不是这四个人 去吃过火锅， 这四个人来拼命来了是吧？干嘛喝成那样啊？ 对对，来来来，刚才说了杨大爷， 嗯， 还有 那个，杨大爷你也去过吧？ 杨大爷去过，嗯， 杨大爷的那个，我们啊，这个圈里边，美食圈里边， 嗯， 这个有两家这个涮羊肉店， 嗯， 是常去的，比如说我这今儿晚上约的饭局啊， 玉德福 、嗯，这个。 那玉德福是鬼街把头上那家， 鬼街西头， 对吧？ 把 西 头 那家， 嗯， 鲜肉吃玉德福， 嗯， 冻肉吃杨大爷， 嗯， 因为他冻肉品质太高了，那个你吃过，只有吃过好的，你才能比得出来别人的差。就是吃过， 那有刺身。 哎，杨大爷还有那个羊肉羊二两刺身， 哦， 蘸着那个 可以生吃， 芥末吃。 明白，明白。 你就想他羊肉的 品质是高的，吃到嘴里边是金枪鱼味的， 嗯， 哇， 一点膻味都没有， 嗯。 然后这个鲜肉玉德福，冻肉杨大爷，这个人少玉德福，人多杨大爷， 因为他地儿大， 他地儿大， 因为玉德福地方小， 嗯，对， 嗯。然后那个晚了玉德福，早了杨大爷。他你玉德福是能开的那个托 碗 啊， 拉 的那个两三点钟可以。 他要符合鬼街本身的那个 特色。于大爷也不赶人。 于大爷他是不轰人，他一共就六张半桌子，他怎么轰人？ 还能下来陪你喝点。 哎，对对对对对， 他不喝酒，他就陪你聊会儿。 对， 嗯， 来，咱们说完涮肉了，来继续。 来，然后 胡桃里 是一个音乐酒馆。 但是那个胡桃里应该是你说的哪家？反正我知道 丽都， 世贸天阶有一家 丽都公园店。 哦，那还是在霄云路上吗？ 对对对， 他呢是一个都是加盟性质的，好像他全国四百多家， 嗯， 四百多家呢，但是他那个做的品质好的，那个北京这个是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丽都花园店， 嗯， 这家店是那一个是乐队很好。然后再有一个是他的那个菜做的不错，啊，味儿都非常好，比别的店都强。 嗯， 然后再有一个他的地儿大， 嗯， 然后他，就是那树屋啊什么的。 上次你带我去过一次吧？ 对，你从那个二楼那包间，他包间全是树屋型的， 哦， 然后等于挂出来一块，在那个悬空的， 嗯， 嗯， 然后在那上面那个视野比较好，看底下乐队表演啊什么的。他， 嗯， 是中餐那个午餐晚餐都有，然后到了九点以后直接就转成那个什么了，那个 酒 吧了， 是的， 对， 哦，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你只要花一场的钱你能消费两场这么一个地方。 哇， 明白。 对， 其实那就相当于它白天更像是一个餐厅， 对， 或者是一个静吧， 对， 然后它到晚上九点以后更像是一个闹吧。 对，他好像六点多钟吧，乐队就来了，但是弹奏一些非常轻柔 安静一点 慢的啊，适合吃饭的时候的。九， 嗯， 点钟以后，这个音乐一转，马上就开始叮咣五四热闹起来。 哦，不错不错，因为我路过过那儿， 哦， 路过，嗯，因为我老去他隔壁的那家餐厅去吃饭。 哦， 那隔壁那家餐厅也很火，哦，门口那都停满了车的那个， 哦， 啊，来，那咱们继续吧。 好。 王刚博，其实刚才王伟老师说到 了， 王刚博其实在水管区 也过了。 上回跟那个，我们做节目嘛，然后跟主持人说，我说这个，有很长一段时间， 嗯， 我一直以为王刚博是那个全北京最好吃的辣火锅， 嗯， 然后主持人特别关心说，那现在是谁家？我说现在还是他们家，只不过我现在不吃辣的了，不要上火。 好， 哎， 那咱们接下来说点别的。 波，对， 使馆区黑松白露， 哎，黑松白露也不错 啊。 对， 嗯， 虽然啊，就那一带的那个，就是，小的那个日料店， 居酒屋， 嗯， 居酒屋非常 多，居酒屋很多。你比如说像那个好运街， 嗯， 啊，有好多，因为它离使馆很近， 包括麦子店街那一 片，对对对对对， 日本大使馆的人基本 都住在 那，但是呢，品质参差不齐。就是你要是吃那个，就是有的那小店，说实在的，就我。不好意思说的， 能吃出那什么那个钢丝球来，就是他那个条件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为什么要去那个黑松白露这样的地方？黑松白露呢，它实际上是中国人开的一个那个日料主题这么一个餐厅，日式主题这么一餐厅。但是他的那个日料呢，做的呢，日本人都夸这个确实挺好，就是为什么不在日本开一个这样的店？就是他的这个形式啊，日本没有。然后，而且他的那个选材啊比较精一些。就虽然它这个牌子比较老了，就是可能年轻人不太愿意去了，但是他你请客他肯定没问题，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推荐这个是没毛病。 自助是吧？我记得 它是自助，就那一大本儿，你花200多块钱，你就能吃这个几乎是所有的东西了， 大半本吧。 那么你要是花300多块钱，你后边几页也能一块吃了，就更贵一点的食材。 明白明白。哎，他在使馆区什么地儿？ 他其实他在行园街上， 他店多， 往渔阳饭店走吧。 啊， 他在使馆区那个店是从行园街往渔阳饭店的那个河边 路路那个丁字路口那儿 啊，就那个T 字路口吧，应该 T 字路口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离昆仑饭店很近那个地儿。 对对对。哦，我说到使馆区，福满园也在那边。 福满园，对 对 对， 那个、常去的小馆， 那小馆子现在不排队了吧？ 还排， 没有以前人没有以前邪乎了，就是做带鱼 啊， 他们家是一抽屉一抽屉的做，然后就是大盒子嘛， 就是特别接地气的老北京菜，就是带鱼炖牛肉，海带红烧肉这种，就中午年轻人去吃 这种接地气的馆子吧，就是他能坚持下来的没几家，这家是这个坚持了那么对。 其实刚才说的很多店，我觉得超过5年就一定有它还能存在的理由。那不管是品质上的，或者说它独一的味道，还是怎么样，它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哎，还有一家日料店叫一心屋，就那个它那个鱼字边啊，然后右边是一个指南针的指右半部，那念一心屋，就这个这家店呢，在那个渔阳饭店北边，就那个。 也是在那个， 也是那条， 其实那儿也不能叫丁字路口，它是那样的一个路口， 外字形的路口， 对对对对对， 就是它是在那个渔阳饭店的正北边，就这个那一条街，什么鼎泰丰啊什么的啊，都在那边。那个他为什么推荐这家店？你每次去都能吃到不一样的鱼 啊， 他总有新鲜的鱼，你没吃过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也是个日本料理老板，他们有的店会自己包船，你今天打上来的早上打上来的鱼是什么，他送过来就是那些， 明白？ 然后你看人选，你比如说我想吃这个鱼，他会告诉你这个鱼的最好做法是什么，你就用它，那可能明天没有了，他换了新的鱼的品种过来。 那我明白了，就跟那个那个红街吃那个雪薇 啊， 对吧？ 类似， 对吧？ 才买到什么好东西？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雪薇那个不就类似于，比如说好了，今天。那个您得提前订，对吧？您说好，我今天我想要个象拔，行，我就为您这订这我进货。 对， 如果您要是说我路过我进来来一象拔，没有，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这就得看当天他能捞上什么，咱们就吃什么，是吧？哈，咱先进段广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来来，我们离节目结束还有2分钟多一点吧。 是， 使馆区还有什么？ 再推荐一家。 对， 啊，那个 BLT， 是我们这边使馆区， 对、 啊， 你们这边使馆区，这应该是。使馆二区是吧？ 对对。 然后那个有两家我喜欢去的餐厅，一个是 BLT，我尤其喜欢他们家那个菜做得好啊，这都没问题。然后他是美国肉类协会帮他们家那个这个， 他烤猪肋排做得非常棒， 猪肋排啊，什么牛排啊什么的，都是肉类协会美国肉类协会提供的，这品质都非常高。我最喜欢他们家是那沙拉吧。 我直接花50多块钱，我就在沙拉巴吃饱了哇！ 对，是 太爽了。 嗯，选择的种类多， 去健身的人去吃那一顿是完全足够你的热量摄入的。嗯， 所以我老说，哪天我还跟熊丽说的，我说他们家食材是真的。熊丽说：“哥，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啊？” 我说：“因为你看，喝他那个，比如什么什么奶黄汤啊等等这些，因为我一喝奶就拉肚子。” 哦， 所以我一喝那个真拉肚子了，所以我才说， 一次乳糖不耐受， 对，对，对，还不错，还不错， 是是是， 包括在我们使馆区这边，比如说那著名的像南门涮肉啊等等这些，哎，也还都不错， 对， 也还都， 他叫改名叫日坛涮肉了， 叫日坛涮肉， 日坛涮肉了，哦， 沿途餐吧。也 啊，对对对，沿途 一个云 南 菜， 大厦楼下那个云南菜也还不错， 是是是， 做的有滋有味儿， 对， 嗯。 好，当然今天呢我们只是第一期啊，跟大家来分享， 对， 我们在年底之前至少还得再做个一两期吧， 至少吧， 至 少至 少啊， 嗯， 到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编辑把所有的精彩内容编辑出来啊， 嗯，而且我们涵盖的区域会相对比较多，这些区域不光有好吃的，可能还会有很多好玩的去处， 很，其实它大部分都是商圈，所以有很多玩乐的设施在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 你看这玩的地方咱今天都说的挺少的，下次咱们补上好不好？ 可以 啊 可以， 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So many pink sushi, so many clubs are closing. Taking it easy slow.的和抑郁，得不到的都成了悲剧，劝自己轻松点，不用急着想变成经典，把烦恼先抛到一边，再去观察生活的焦点。我总是很急躁，想用真心换奇效，你们套路都有一套，那我选择独行其道，再也不会祈祷，该来的不会迟到，回头问你是否记得那片星海发出的信号。 Whoa, 好多人开始 call me bro, 好多人开始夸我 flow so dope verse so cold, 表示他们都听不够。 I see easy my bro, 自我想安安静静让你来听听我的 soul、哎、我想要轻松没有压力天马行空，去看看大海和星空，蓝图画个大概在心中，没有人想变得平庸，至少要把树叶给精通，现在把大脑都清空，漫步在银河查不到行踪，牵着自己生命的梦想加鞭和不测水客牵着，编着谎言哄骗大众的走向，把我的创作来牵着，偏偏这上涨的欲望让我一直保持着饥渴，千篇一律的风格厌倦，这次做回生活记者。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slow,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slow,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slow, take it easy, don't free the mind.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slow,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slow.家里点外卖，总是觉得世界千奇百怪，微信总比现金花得快，不就是想要活得精彩，拿时间和你做个精彩，再过几个礼拜梦想还值几块，还得握紧手里的牌，不要输不起哭泣，在你耳边不停嘀咕，一切都来得及，切记放松是另一种服输，并不是故意让你嫉妒， I'm good 不需要庇护，做一只断尾的壁虎，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my who,J-Boy in sky, J-Boy in sky, J-Boy in sky, J-Boy in sky, J-Boy in sky, J-Boy in sky.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